第31集，再得风寒。 顾元白是被难受醒的，他半坐起身，嗓子干哑难耐，头脑中的眩晕感不止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加沉重了，好像注满了水一般，沉得抬不起头。 来人。 喉间发疼，胸口发闷，顾元白抓紧了床架，大口大口地呼吸。他应当还没有睡够一个时辰，此时内殿之中没有一个人。顾元白闭了闭眼，缓了力气之后，就拿起床旁的玉佩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片刻之后，内殿就闯入了一批人，殿内骤然闯入了光亮。顾元白偏头皱了皱眉。 圣上，御医，传御医。 侍卫长刚一看到顾元白的脸色就是一惊，他转头就往外跑去叫御医。顾元白低咳几声，宫侍们都有些手忙脚乱，倒水的倒水，拿毛巾的拿毛巾，火盆一一端来，也为圣上更好了衣。薛远站在一边，看着顾元白这个样子，没想到他当真生病了。 这也实在是太过娇贵。 顾元白被扶着起身，双脚探出床外，小太监正要为他穿上鞋袜，就被人赶到了一边。薛远单膝跪地，相当熟练的自然地握住了顾元白的脚，一握上去就是眉头一紧，真的像个忠臣一般忧心忡忡道： 怎么这么冰？ 他手心滚烫，热气传来时舒服极了，至少比穿上鞋袜舒服。顾元白披上狐裘，坐在床上还要裹着被，从被子里露出一张烧得面无表情的脸来。他看着薛远，目光就好像在看着一个皮毛尚且有用的畜生，哑声命令道： 那你就给朕捂热了。 薛远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他将小皇帝的一双玉脚塞到怀里，小腹跟前，然后用双手宽袖层层盖上。 臣遵旨。 御医来诊断之后，果然是得了风寒。田福生听完这个消息，拖着老腰都要来御前伺候。顾元白拒绝了他，让他安心休息，别来添乱。得过数次风寒之后，顾元白对伤病已经很有经验。此次的病情看似来势汹汹，其实比不过上次要了他命的那道风寒。按照他的经验，养个几天就行了。顾元白挺淡定的，殿中烧着火炉，手里揣着手炉，厚厚的大氅盖在身上，照样坐在桌前交代着奏章改革的事。 要确保新科进士们将这些东西吃透。让他们从下而上教导地方学会表格、图表和模板的方式上书奏折，等他们开始用这种方式一层层地往上传递奏折的时候，这事儿就办成了。 吏部尚书和正式堂参知政事听得心一颤一颤。 圣上，您龙体才是最为重要的事，这些事臣等会给办得好好的，您别忧心。臣保证让新科进士们在走马上任前将这三样事物学得透透的，咱们大亨朝的人才没有笨人，圣上就放心好了。 顾元白面色有些异常的红，他抬头摸了摸额头，呼出一口热气。 也好。 站在一旁的侍卫长同两位大臣一同松了口气。等两位大臣退了之后，顾元白就回到了自己的龙床，转头看了一眼在身后的侍卫们，感叹道： 我觉得冷，你们却觉得热。 侍卫长拘谨得很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相比于他，薛远倒是站得笔直，脸上的汗水浸湿面孔，他坦然自若道： 圣上还觉得冷吗？ 总归是比你们凉快的。 哼，臣正好觉得热，若是能把这热传给圣上那就好。 那倒不用， 退下吧，正要歇息了。 一件事一件毕，薛元恶心了顾元白，顾元白罚完他就代表着这件事儿翻了过去，不再计较。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性子，彼此心知肚明，就像是泉池中那一幕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不过听到薛远这番话，顾元白还是挑挑眉，想起之前他让薛远给他暖脚的画面。 薛远装的实在是太听话了，朕那般的命令竟然都能接受。薛远这样的狗脾气，朕让他做了奴仆做的事，这疯狗面上虽笑呵呵，但指不定心里记了多少仇呢。但没关系，他只要敢动，朕就敢打他，把他打怕了，疯狗也知道疼了。 小太监将助眠的熏香点起，袅袅尘烟在香炉中溢出，遮住了殿中的苦药味道。内殿中只留了几个贴心的宫女太监伺候着顾元白上床之后，小太监手捧着一枚晶莹剔透的羊脂白玉放在了枕旁。羊脂白玉润且细绵，养神安眠。圣上喜欢把玩着好玉入眠，因此床上常备各样顶好的玉剑。顾元白看了一眼，才记起之前那一块上好的玉刚刚被他给摔了。 圣上可是不喜欢这玉？还有上好的和田黄玉，通透沉淀，无一丝杂质，小的若不把和田玉拿来。 就这个吧，床上放下，朕安歇了。 得知圣上患了风寒的时候，和亲王正同着和亲王妃用着膳。听到通报之后，和亲王正在夹菜的手一抖，片刻的寂静之后，他问道： 宫中那些伺候圣上的人呢？ 底下的人唯唯诺诺，不敢胡言。和亲王好似骤然被惹怒一般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太阳穴鼓起，头顶青筋暴起，眼睛瞪死地看着那通报的人。 宫中的人都死了吗？他们都死了吗？照顾圣上竟然让他染上风寒了吗？ 桌子被他带得一阵摇晃，桌上的酒杯滑落砸碎在地上，发出叮当作响的吓人碎裂声。和亲王眼底阴郁，怒火几乎压抑不住，神情可怖。一旁的和亲王妃惊呼一声，连忙起身避开一地的油污碎片。他捂着嘴，眼中含泪又惊惧地看着和亲王。和亲王的手已握成了拳，力气绷起，拳头咯咯作响，被他瞪着的人扑通跪在了地上。 王爷， 北车。 和亲王来到宫中时，皇上的寝宫之外已经等了几位忧心忡忡的大臣。圣上年初发的那场风寒，不光内廷中的人感到害怕，朝廷上也是动荡不安。如今圣上就是他们的主心骨，大臣们只要一想，就已是满脸的愁思了。如今见到和亲王来了，众位大臣都聚在了和亲王身边，七嘴八舌地问道： 和亲王可知晓圣上怎么又病了？ 王爷可知道什么消息？圣上这病来得重不重，凶不凶？圣上如今如何？御医怎么说？ 和亲王沉着脸不说话，其他的大臣见他如此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不再询问。过了一会儿，殿中走出一个太监，笑眯眯道： 如今正在休息，诸位大臣可有急事？若是有，小的这就去叫醒圣上，若是没有，还请诸位大人回吧。 无诏不得入宫，大横朝也是如此，但还有一些朝廷重要官员的手里有着能够进入宫中的腰牌，这是为了让这些大臣若有大事可以主动进宫通禀圣上，以免错过急事造成损失。这几位大臣自然是自己拿着腰牌进宫的，全是在忧心圣上的身体，若说急事那还真是没有。群臣追问道： 圣上如今身体如何？御医怎么说？ 侍卫们带刀守在殿前，虎视眈眈地看着这群大臣。太监和气地说道： 诸位大人无需担忧，御医已为圣上把了脉，圣上龙体并无大碍。 听到此，大臣们松了一口气，终于肯随着公事散开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